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三集，寂静的走廊突然响起零星的嘈杂，片刻后仍未平息。江诗兰便示意弟弟休息，出去查看情况，让小护士陪他。小护士是个 AI， 30年，电子科技也在飞速发展， AI 逐渐代替人工。与当年的死板不同，如今的机器人逼真了不少，声音也与常人一样，并分了不同种类。比如这位属于医用机器人，他家老头用的是保姆机器人，据说还有一款单身狗机器人很受年轻人的欢迎。小护士拿着苹果询问， 削皮吗？ 削。外面怎么了？ 不知道。 那你吃到什么？ 我知道你这个时间该吃水果了，吃完休息半个小时，拿两瓶点滴，然后 可以了。 他懂了，这 AI 是专门给他配的，只会按照程序照顾他，应该问不出八卦。 我如果不配合你怎么办？有强制手段吗？ 我嘤嘤嘤，没有强制手段。 嘤嘤嘤， 指令设定。你家属说你吃软不吃硬，你不听话的时候，我哭就完事儿了。 要是哭也没用了。 我喊人呀。 江晨接过苹果咬了一口，没问题了。外面的嘈杂不知何时停了，江世兰这一走就没再回来。江晨老实的休息了一晚，转天一早才得到答案。人体冰冻小组见他恢复的挺好，总结经验解冻了第二个人，结果没救活。团队连开2天的会，解冻了第三个人，依然没活。这次他们连开了1个礼拜的会，翻来覆去查看江晨解冻时的视频和数据，谨慎地解冻了第4个人，还是没活。江康乐赶到研究院，见自家失而复得的小儿子正在午睡，后怕地拍了拍他的头。这项研究到现在也有争议，当年技术不成熟，虽然被列为国家项目，但以后会怎么样，是否公开都是未知数，所以一切以低调为主。所以粉丝无数的江晨并不适合当志愿者，是江康乐想搏一把，定了一个协议，解冻时让江晨第一个来，能活就活，没活就当是给后面的工作做个参考。研究院里有不少他带出来的后辈，冰冻小组的组长更是他的学生。原本这次他们想把江晨挪到后面，但江康乐向来正直，还是坚持让儿子第一个来。没人知道他当时站在外面手都是抖的。现在看来，也不知是因人而异，还是中间有什么微小的误差，幸亏把儿子放到了第一个。江晨刚睡不久，迷糊地睁开眼。 爸。 江康乐又摸了摸他的头。 没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下午还有会，这就走了。你睡吧。 嗯。 江晨这一觉睡了1个小时，醒来之后被推着做了一系列检查，休息片刻，带着小护士去花园散步，见后面又跟了2个人。一共10个志愿者，解冻4个，死了3个，剩下的暂时没人敢碰了。研究小组围着这唯一的活人，恨不得24小时盯着，生怕他磕一下就一命呜呼了。项目卡住，也没个结论，江晨不知道他们还敢不敢开后面的，但知道自己短时间内还是别想走了。不过好在他们不会关着他，除了活动范围小一点，其他的都还可以。江世兰怕他无聊，只要有空 就会来陪他。这天他把弟弟送回病房，刚下楼便接到了儿子谢成岩的视频通话，说是要进组不回家了。 不是说能回来待几天吗？ 在国外碰见景行和他玩了几天，半路又帮忙救场接了个综艺，就没时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是不是有一个快递啊？ 啊，有，寄来一个月了。 哎，你帮我寄到剧组。哎呀，吐了算了，我估计也没空玩。 是什么呀？ 游梦全息设备，好不容易托关系要来内测号，本来以为回家能玩几天呢。 游梦？ 啊，就是景行打那个游戏，现在出全息了。 江世兰沉默几秒。 哦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也喜欢游梦，你如果不玩，我能不能先拿给他，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？ 可以啊，拿去吧。 谢成岩痛快地同意了，因为这只是内测而已，一般内测的 bug 比较多，他要账号纯粹是好奇心作祟。等他拍完戏，游梦应该能正式开服，他完全能玩正式版的。江世兰下班便回家拆开快递，第二天交给了弟弟。江晨醒之后曾关注过游梦，第一反应是 30两，这游戏竟然没凉。 他也知道游梦全息版要内测，但内测邀请的都是高手玩家和主播，人数极其有限，没想到他姐姐竟能弄到账号。 那这是你外甥的，他要拍戏没空玩。 江世兰顿了顿提醒， 你呀现在情况特殊，你懂啊。 嗯，我签过保密协议。 江世兰放心了，便不再打扰他。江晨一目十行扫完说明书，戴上眼镜往床上一躺，进入了游梦。熟悉中透着陌生的背景乐扑面而来，他的呼吸微微一紧，只觉全身的血液都跟着热了。紧接着想到自己的现状，不知将来能不能重返赛场，便有点不爽。他看着空白的 ID， 随手写了串格格不入的火星文，外貌声音则一律都是系统默认，这便到了新手村。游梦大陆分为三个领域，人族、魔族、妖族。陈慧兰乐当年玩的只有人魔两族，如今入了妖族，还加了好几个他不认识的职业。他用的依然是封印师，走在魔族领域觉得很新鲜。隔着屏幕玩是一回事，身临其境又是另一回事，他觉得连吹在脸上的风都很真实。内测开了近一个月，先头部队早已抵达主城，领域除了 NPC 就只有他一个活人，十分清静。他和 NPC 对话，简单做任务升了两级便没再继续，而是在周围转了转。魔族领域的风景颜色偏暗，多是黑色、深紫和幽蓝。他不紧不慢逛到前广场，脚步忽然一顿，只见前面立着一座封印师的雕像，服装配饰万分熟悉，下面的底座写着字：陈辉兰乐，江晨，1999至2017，游梦职业联赛第二赛季 MVP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